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浩浩汤汤。 咁当然你都讲得啱，就係话随着全球暖化气候灾变呢，我哋所承受嘅嗰个风暴即係嗰个风力係将会越来越紧要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起，咁唔停止起呢个核电厂啦，起任何建筑都系啦，起间屋都系啦，起起条桥都系啦。咁其实你而家个计算呢係要预埋呢将来个天气呢越来越暴烈嘅。咁呢个我哋其实就係喺对抗全球暖化入面四大支柱嘅第二大支柱嘛，第一支柱即係呢個其實就係1997年京都協議書議定書嗰度已經講啦，四條大柱嘛，一就係叫做 mitigation， 就減排、mitigate 其實即係減輕咁解，減緩咁解，但係呢度一般呢我哋就叫減排啦 mitigation， 第二咪就係 adaptation 囉，就係適應啦、應對啦，就係、應對嗰個災變啦，而家頭先講你講嗰樣嘅就係叫第二啦，第三就叫 technology，就是科技要盡快發展的科技，同埋呢向呢啲比較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呢是提供技術的轉移 technology transfer。 第四呢就是 funding， 就是資金援助因為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呢，就算你給了技術台，他都沒有那麼資本來去大搞太陽能啊、風能啊、咁你話嘩，咁你咪攤大手板向啲即係有錢的國家嚟去攞咁樣，但其實唔係嘅，呢個想法又係完全錯嘅。其實呢啲呢應該是這些咁富裕國家對這些咁樣嘅貧窮國家的百分百是一種佢應該付出的補償嚟嘅。即係如果你喺法律打官司嚟講，呢個就係 compensation。因為呢個禍 係 佢哋闖出嚟㗎嘛。而家佢哋面對所有呢咁嘅災難，譬如菲律賓俾海燕打到散曬嗰啲咁樣，其實就係啲有錢佬搞出嚟㗎嘛。係咪？所以而家嚟講，你話你要希望透過資金援助技術轉移能夠 build up 我哋成日講叫 resilience， 即係我哋嗰、那個嗰、那個韌力堅韌度即係個成個社會嗰、那個咁基礎建設嗰、那個resilience 嚟去對抗嗰個氣候災變。喂，呢樣嘢係應有之義嚟喎，呢個係一個道義上嘅問題嚟喎，大家要有呢個咁清晰嘅概念喎，如果唔係你讀啲書嚟做咩即係我哋講叫即係講得難聽啲叫讀屎片啦，係嘛？因為連最基本嘅常識都冇，因為我哋俾啲輿論咧蒙騙得好厲害，你知唔知啊？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咧，核能嗰度咧都補充翻少少啦。其實核能都講過咧，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如果你話純粹從一個工業嘅角度嚟睇咧，佢個 track record 啊，即係嗰個安全記錄啊，特別係safety track record 咧，其實係所有咁多嘅工業運作嚟講咧。一定是排第一的，我告訴大家最安全的你不要說私家車每年死多少人航空航海每年死多少人工業生產每年死多少人，特別是煤礦工業每年死多少人，是不是所有其他工業的意外污染每年死多少人，如果你計算上來來說根本你那個核工業那個安全紀錄呢是一定是世界 number one 的，但是好唔好彩就係因為有幾件事故當然佢有啲所稍微細微啲嘅事故我唔講啦，但係對世人嚟講呢最主要就係三件事故啫，一件頭先講咗啦，就係幾年前嘅福島311，但另外兩件嘅大家都知㗎啦，就係1979年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嘅三里島事件即係嗰陣時Jeffy 可能未出世啦，係咪可能你們都好後生，即係完全冇乜記憶啦但我就好記得嘅，因為嗰陣時呢真係好巧好巧嘅世事，就係喺佢出事之前幾個月荷里活拍一套電影就叫做 The China Syndrome， 中國症候群你知 Syndrome 本來係一個醫學嘅名詞嚟㗎，就是、症候群咁樣即係咁但係呢佢作呢個名詞呢原來就係好誇張，當時有啲人呢就已經係反核啦，即係70年代嘅時期已經好緊要啦，咁就話如果你嗰、那個即係有個核嘅嗰個反應堆如果真係融化嘅時期呢，咁佢話就啲人誇張其實就唔會㗎，但佢就會融到呢就會燒穿嗰個地殼，一路燒穿呢就去到地球嘅另一面，咁呢啲完全係天方夜譚。咁但係而且佢哋一方面佢哋嘅物理學更加錯曬，另一方面佢嘅地理亦都錯得好交關喎。佢話因此呢就會去到中國啦咁。咁因為佢哋呢就完全就唔攞個地球儀嚟睇下，佢哋就若莫叫想當然嘅啫，中國嚟我哋差唔多係最遠最遠嘅國家㗎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喺個美國嗰度呢有個咁樣一路燒穿穿過地心呢去到嗰頭出返嚟呢 就係中國㗎啦。咁其實你攞個地球儀睇下呢，其實就唔係㗎。呢個都好有趣嘅遊戲啊，大家真係要攞個地球儀嚟玩下。咁、啊、但係當時所以佢作嗰套戲呢就叫做 China Syndrome。就個女主角呢就當時係好出名嘅。啊，即係 Jane Fonda， 就真方達、嗯、啊，真方達，佢爹哋都好出名嘅明星啊 ，Henry Fonda。咁但係據講女記者嚇、啊、一路揭發就揭發咗呢樣嘢咁樣啊。點知咁嗰陣時都係一個即係好賣得嘅一套戲啦、 嗯。 一套戲一出咗之後，咁啲人有啲人就梗係話誒喺度作大誇張啦嚇。喺、啊、幾個月就係三里島事件啦 ，Three Mile Island 啦。其實即係我哋核工業嗰啲人咧，好多咧就會簡稱叫做 TMI。Three Mile Island TMI 事件，咁啊 TMI 事件咧，其實就真係出現咗呢個核意外，就有核洩漏。咁嗱，呢個核洩漏咧，到頭來咧，其實係冇係令到人死亡嘅，係、 哦、 冇死亡嘅。咁你話有啲員工可能受到嗰個核感，即係嗰個輻射污染啊，呢個係有嘅。有啲輻射物質咧係出咗去大氣層嘅啊，咁但後嚟控制咗。咁但係咧，因為佢之前有呢套電影咧。哇！啲人咧就正恐慌到都不得了。咁如果影響係非常之大嘅，點解咧？因為自從嗰陣時開始，1979年、 嗯， 美國就停曬所有新嘅核電廠嘅發牌，即係話咧，佢當時仲有啲起緊就嚟完工嘅咧，佢由佢起埋佢。但係新入紙申請嘅 license 咧，係完全停曬、 嗯， 直到應該係最近嘅，最近呢兩三年，咁佢好似係恢復翻嘅，因為佢係。要話振興呢個美國經濟啦，08金融海嘯啦，同埋佢話要減少對呢個石油依賴啦咁。咁但係而家咧最慘啊，佢本來即係唔知唔係慘嘅，對反核嚟講咧就係一個好消息，但係對環保都唔係好消息。佢因為有嗰啲叫做水裂式嘅嗰啲叫做咩啊，天然氣層啊嘛，嗰啲叫頁岩氣啊，嚇、 嗯 啊、有冇聽過啊？Shell gas 啊 ，shale 啊 ，shell gas 啊，咁嗰啲叫 fracking 啊嘛 ，fracking 嘛 ，fracking 啊，都係有套電影啊 ，Matt Damon 拍噶啦 ，Matt Damon 啊，叫做 Promise Land 啊嘛，遍地荒原啊嘛，嚇、啊，大概一年前左右啊，就係講呢樣嘢嘅，年零前就係講美國呢啲咁嘅 fracking 嘅，就係用啲好高嘅水壓加埋好多化學劑，逼入去嗰啲咁樣嘅即係岩層嗰啲罅隙嗰度嚇，嚟、啊、去逼嗰啲打散曬、打碎曬啲岩石啦，然後抽取嗰啲天然氣出嚟。咁呢個 fracking 啊嘛，咁所以咧，因為而家有咗 fracking 咧，其實對美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壞事嚟嘅，因為核電嗰個發展，即係我哋就唔會話，哎呀，核電發展就拖慢咗啊，咁樣都我哋因為好多人都反核啦，但係起碼咧，可再生能源啊，即係真係其他嗰啲啊，太陽能、風能啦，都俾佢影響，又係啦，冇錯啦，因為啲人覺得，哇，我哋有頁岩氣啊，使乜咁乜嘢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呢個就好弊嘅，因為嗰啲石油公司咧，嗰啲大石油公司咧，佢呢啲嘢咧，全部係佢哋相對比較熟悉嘅，同埋佢係佢哋控制嘅嚇、嗯啊，所以佢一定會繼續推呢啲，佢就唔會推，因為而家好多嗰啲搞太陽能、風能嗰啲咧，都係一啲嗰啲新進嘅冒起嘅其他嘅投資者嚟噶嘛，咁、嗯、所以對於佢嚟講咧，嗰啲就係、是。對手嚟㗎嘛，商業對手嚟㗎嘛，咁所以佢一定唔會支持嗰啲嘢，所以呢個好慘呀，呢個所謂 Shell Gas 頁岩氣嘅發現呢，其實係一個大大嘅壞消息。 反而係 好。係呀、啊、好多人所以咪呢個世情好顛倒㗎囉，大家好似睇新聞呢，其實係聽到嘅嘢呢係完全顛倒晒㗎，其實係一個大大壞消息呀。好啦，咁但係講返呢，但係呢個1979年都唔算最慘，最慘就係跟住七年之後。 嗯，呢個切爾諾貝爾 係啦， 呢個聽得多。 1986年啊，喺呢、這個其實應該喺烏克蘭嘅咧，而家日日聽新聞嗰度啊，但係當其時烏克蘭咧就係蘇聯嘅一部分嚟噶嘛。咁嗰度有核電廠，就叫切爾諾貝爾。咁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你可以話工業意外啦，但係中間亦都係真係陰差陽錯啦，亦都有啲人嘅即係管理不善啊，亦都當時係做錯曬嘢啊咁啊，即係所有可以犯錯嘅都犯錯曬，即係本來冇咁大鑊嘅啊，你可以話 Murphy's Law 啦，呢個係嘛？咁於是咧，到頭來係真係爆咗，但係佢用嗰個咧係最慘，就係叫石墨反應堆，係用一種好老舊式嘅一種嘅反應爐嚟嘅，核反應爐。其實嗰陣時已經冇乜人用嘅，全世界，但係蘇聯仲係用緊。1986年，咁卒之爆得好厲害，爆到七彩，咁啊影響咧就啲人入去救火啊、消防員啊咁樣啊，同埋嗰個核電廠咪好多人咧係死咗好多人嘅，係數以千計嘅。即係其實你以後嚟佢感染咧，周邊方圓咧好多嗰啲居民啦、啊、甚至係嗰啲牲畜啊、污染嘅土地啊、土壤啊、即係嗰啲水啊咁樣咧，係好嚴重。咁呢個係真係咧，可以話係好多人對核電嗰個恐懼嘅最可怕嘅噩夢，就係1986年咧 係完全實現咗啦。呢、這個就係最可怕噩夢啦。咁、啊、所以自此之後呢啲人即係反核啊更即係更加係理直氣壯振振有詞啦係咪啊。咁但係實際上呢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只要你係住喺九龍新界你日日都用緊核電嘅實在。 吓、 啊，你都冇得選擇，係嘛？因為你三分一其實就來自大亞灣嘅，嚇、啊，大亞灣即係生產嘅電咧，好似有成一半係俾香港嘅，啊，咁大亞灣咧到而家嚟講咧，基本上都安全啦，因為佢投產到而家已經20多年啊嘛，20多年啦，係冇咩重大嘅事故。咁最重要就係佢用嗰個嘅反應堆啊，嗰、那個科技咧，當然就完全唔係咧石墨嗰個冇人用噶啦，基本我哋而家用嗰個咧就叫做水壓式反應堆啊嘛。咁呢個係亦都係法國嗰個咧。係，因為其實法國人起嘅呢、這個，咁用法國嗰個亦都嗰個安全紀錄好高嘅，就係、是、PWR 啦，嘅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啊。咁世界上而家咧，其實嗰個核反應堆咧，即係發電嘅咧，其實來來去就嗰三幾種嘅啫啊。咁 PWR 其中一個最普遍嘅，另外一個咧喺北美嚟講咧，就係、是、有一個喺加拿大咧，佢哋有一個叫 CANDU。咁樣呢就係即係 Canadian 嘅 Uranium 啊咁樣啦即係我唔知佢唔記得咗佢全名啦咁佢哋亦都係運行咗喇其實加拿大呢亦都有核電啊但係呢加拿大亦都有其他嘅即係燃料啦佢水力都有嘅。好啦咁但係呢核電嚟講呢就不得不講下就係呢一個好多人所講嘅就話喂啊財哥你而家一路講嘅呢其實都係講緊核裂變咗喎即係以前我哋叫核分裂即係 Nuclear Fission。F-I-S-S-I-O-N 咁但係而家呢其實好多人呢最寄予厚望嘅呢就係、是、核聚變喎、啊、就是、Nuclear Fusion 以前叫核融合嘅、啊、不過冇辦法啦而家我哋全部跟曬大陸大陸叫裂變同聚變咁確實係嘅我哋而家講嘅我哋用太陽能啦係咪風能啦海浪啊乜乜乜乜呢其實全部都係來自太陽㗎嘛、啊、風同埋海浪嗰啲都係來自太陽啦但係太陽就係一個核子反應爐太阳就是一个巨大无朋的即是个直径是地球的109倍所以个体积是109×109×109倍超过100万倍的体积的一个巨大的核子反应炉。但它不是大亚湾那种核子反应炉因为它不是核裂变它是核聚变。因为在它中心里面是几百万度的摄氏。所以呢那些氢那个原子的原子核呢就被逼一路一路的聚合就变成氦 ,helium,helium helium 的原子核。啊害核咁所以呢喺呢個過程入面釋放出能量呢、這個就叫做 nuclear fusion, 就唔係分裂就係、是、聚合。咁但呢種聚合呢其實人類已經可以喺地球上面係重現㗎喇喎。 有 㗎喇。係啊但係可惜到到而家60年呢佢都只能夠去用毀滅性嘅方式。呢、 啊 這個咪就係 核裂變。 氫唔係就係氫彈。 氫彈。 核裂變就係原子彈。核聚變就係、 是。就是氫彈。 氫彈。吓、啊，呢、這個常識，呢、這個好基本嘅常識啊 ，Jeffy 應該要知嘅，知唔知啊？核聚變就係 hydrogen bomb， 應該係1952、53年，我都唔記得咗啦。就即係研製成功係引爆嘅。咁而家嚟講，好多世界上好多都擁有啦，中國都有氫彈啦，係嘛？個個都擁有氫彈噶啦。咁咧，氫彈嘅威力咧係大過原子彈咧，係超過1000倍嘅，係好驚人，好驚人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講。我哋就想將喺太陽中心嗰種嘅我哋叫熱核反應啊，叫做 thermonuclear reaction 嚇、啊，佢 thermo 咧就係因為佢要燃點呢個核子火焰咧，嗰、那個温度係要高過原子彈嗰個好多。原子彈我基本上唔使咩温度噶，兩嚿 uranium 235有235碰埋就爆噶啦嘛，好低嘅温度都做得到噶係嘛？即係所以嗰個咧點解叫熱核武器、熱核反應？嗰、那個熱核就咁嚟啦因為你要燃點嗰個 nuclear fusion 呢係要好高好高溫度嘅。 係咪咁會安全啲咁解呀 唔係一陣間啦我哋轉頭返嚟唞一唞啦我解釋等佢個好處同壞處喺邊。 好。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呀、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轩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你有冇谂过 delete 嗰个唔中意嘅佢啊？转俾一个朋友，祝你愿望成真。 都市奇幻狂想爱情喜剧，老表食米奴黄祖蓝，爱情狂道叶念心，喜剧大师许冠文，小金鸡黄婉之，今日 delete 爱人。